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周开撂下电话，目光转回电视屏幕上。在游行的人群间，有人举着手绘漫画板，上面是一幅线条夸张至极的讽刺漫画。肥头大耳的周开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，而模样酷似沈长青的人咬了满满一勺药塞进周开嘴里。那酷似婴儿奶瓶的药瓶上刻着萨瑞斯的字样。萨瑞斯是著名的治疗老年痴呆症的药物，得名于其研发者黑人化学家萨瑞斯。漫画边还有一行配文：用黑人的药治你的病去吧。周开坐在沙发上，拿起手机用网络搜索和自己有关的讯息。由 Fiona 牵头，十数名黑人模特从周开公司出走，公司高层大洗牌，人员在短期内出现频繁人事调动。发言人 Sam 先生表示，人事调动是正常现象。周开将搜索到的条目一条条看下去，直到刷到了几天前那条让他以为逃过一劫的新闻。六名专家会诊，确诊周开先生罹患阿兹海默症。周开的目光自手机屏幕上缓缓移开，在电视上游行队伍上注目片刻，旋即转向沈长青卧室紧闭的门扉之上。他的目光阴恻，谁也不知道周开在想什么。当夜夜半时分，本来睡眠就浅的池小池隐约觉得床边有人，等他一睁开眼，看见默默坐在床边注视他的周开，唯一的想法是草泥马。池小池一边入戏的慌张起身，一边问零六幺： 他什么时候来的？ 零六幺的语气也不好： 五分钟前。 一动不动的看了我五分钟？ 看了你五分钟。 你怎么不叫我？ 我以为他看一会儿就会走的。 我靠， 这回零六幺没有阻止池小池说脏话。周开似笑非笑的： 睡得很好。 沈长青低垂着脑袋，没点头也没摇头。 你怎么还不睡呢？ 睡不着，我来看看你。 说着他上手摸了摸沈长青的脸颊，池小池立刻就有了反应，心跳血压一起上升，胃部也有了动静，撑在身后的胳膊抖得厉害。零六幺无法想象在这样强烈的生理反应下，池小池居然能忍住，既不反抗也不离开，继续安安静静地扮演他的沈长青。池小池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思考，他似乎早就有预感，只是没有想到周开会来得这么快。今天 Sam 来的时候，周开在书房接待了他。起初两人还在正常的讨论工作，周开的情绪却越来越激动，跟 Sam 拍了桌子乱骂一通，话里话外都是让 Sam 不要生出疑心。他周开能把他捧上去，也能把他拽下来。而 Sam 的态度始终是淡淡，因为他已经不把周开放在眼里。在他眼里，周开已然完全不足为虑，很快董事会就会有动作。周开这一回的跟头栽得太狠太难看，为股东造成的连带损害不可预估，哪怕是他培植多年的势力，此刻出于利益考量也无意愿意与他沾染关系。 Sam 和董事会通过气了，会在年终聚会时宣布这个消息。而 Sam 并没有打算把这个消息告知周开，因此周开此时更多的愤怒于 Sam 的隐瞒不报，对于沈长青也有了隐隐约约的怀疑。沈长青是不是私下里跟 Sam 有联系？是不是 Sam 授意他，让他故意在媒体面前透露自己的病症，好趁机把自己赶下位呢？但他问过乙总，沈长青这段时日安心养病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连接打电话都在乙总的监督下，更别提接触网络了。得知这些情况后，周开暂时放心了。 Sam 是否有异心暂且不论，所幸沈长青是个傻瓜，他最好没有那个敢背叛自己的胆量。思及此，周开稍稍放下心来，他抚摸着沈长青的下巴。 你表现得很好。 谢谢，看到你落到现在这种境地，我也觉得我自己表现得很好。 过几天就是年终聚会了，到时候我会带你去，你好好表现。 说着他俯身吻了吻那战战兢兢的小兔子的额头，满意的看到他身体紧绷的模样后退出房间。池小池坐在床上，表情平静的问061， 他走了吗？ 走了，没有偷听。 下楼了吗？ 下楼了。 池小池这才冲到洗手间，扶着洗手池吐得稀里哗啦，浑身发抖。沈长青多年在家养出一身缺少血色的白皮，剧烈的呕吐叫他的眼角沁出一点红意。吐完后他几近脱力，顺着洗手台缓缓滑跪下去。061看池小池这副模样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，这种体验也是久违的了。自从被洗去记忆后，061就不大正常了。他一直在重新学习如何去做一个人，然而他关于人的一切都被抹去，留下的都是可以解构成零与一的，成为机械后的记忆。061想要知道自己之前是什么样子的，但得到的都是一个再模糊不过的概念：温柔、好脾气、和气待人。061一直在模仿着这个概念做人，模仿得很成功，但终归是在模仿，他能够自行产生的情绪波动越来越少。在遇见池小池之前，061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冷酷无情的系统，但在遇到池小池之后，061得以重返人间。吐完后，池小池干脆坐在地上，动手把护板拆下。 周开起疑心了。 什么时候了，孩子想这些？ 池小池把护板除去，才感觉胸前腹肋稍减，大大的舒了一口气。 这种时候才该多想想呢。 也是，刚才的确是险之又险。不管周开是一时兴起想打人，还是一时兴起想嘿嘿嘿，都十分恶心人。他如果真的怀疑你，想对你动手，该怎么办？ 那他就会变成一个灵肉合一的死太监。 061想笑，抿着嘴轻咳了一声。 别闹。 池小池把衣裳脱尽，自己挪进浴缸，把水温调到最热。在热水兜头浇下来时，池小池说： 我没闹，你忘了？上次吃山竹，一送拿来的多功能小刀我没用。哦，我好像没告诉你。 他动手拿起被放在浴池边的护板，将其翻至反面，其上用透明胶带粘着一把一指长的薄刃小刀。 一纵拿回去的时候没发现少了这个。 池小池把护板又翻了面放了回去。 我的 C 计划不是做了白费的。 061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他甚至不知道池小池是在什么时候在自己身上偷偷揣了把刀。061想起初入世界时池小池打算开车去对杨白华的丰功伟绩，他还一度怀疑过池小池是不是有暴力倾向。想到这里，061向他确认， 如果有必要你真的会下手？ 池小池反问道。 为什么不呢？ 061默然。061还记得自己第10个宿主业绩池小池的前任，在第一次执行任务时，他进入了一个直男的身体，碰上了一个将爱他就去强暴他的脑残思想贯彻到底的渣子。在读到剧本后，老师下定决心不能失身，用他的说法是，我还没谈过恋爱呢，不能就这么交代出去了。然而当渣工要霸王硬上弓时，老师怀里揣着把水果刀还下不去手，指着嗓子喊救命。最后还是061出面把渣工给打晕了。事后061问他， 你不是有武器吗？ 老师都快哭出来了。061把这个问题拿出来问了池小池。 人？刘老师，你是说刚才睡觉的时候鬼似的站在沈长青旁边的那个东西啊？